来时踏过烟雨，隔着朝花难及，一时想不起，遥遥想起。梦里花开一季，谁能一如往昔？难测是人心，撑不尽别离。月下不醉不休，一抹细雨行舟，如今再提笔一句，一念细回首。听闻道几声琵琶，夕阳西山，美人如画。不小心彼岸相望，了我心房，淡淡留下。结跋之下，青灯佛下，依旧时光，谁知何日相逢。月下不醉不休，一抹细雨行舟，如今再提笔一句，一念细回首。听闻道几声琵琶，夕阳西山，美人如画。不小心彼岸相望，了我心房，淡淡留下。结跋之下，青灯佛下，依旧是 结成。